大家好，我是雨林。按照程序规定，今天轮到我这个进行竞选学习委员的演讲啊。下面请大家保持肃静，我开始我的演讲。竞选的目的和口号是同一个，就是希望和大家互相陪伴，共同提高。持续学习思考就会使人的这个思想知识不断的更新，对历史和时政的认识也是一样。接下来我就是从我的这个切身经历讲开来啊。我在这个学习的年龄段，就是在中学时期，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就说我在中学这个数理化史地政什么的都学了很多，包括生物啊植物啊什么动物学，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上大学呢？当时就有这么怪诞的想法。等到走入这个大学之后就是在走入大学之前报考大学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从小到大，就是从幼儿班一直到高中高考，这个学习段实际上都是在走一些羊肠小道，甚至说在挤独木桥。这个独木桥不是说那个竞争激烈，而是说这个范围很窄，很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学习。到了大学或者是更高，当然是我看到的啊，更高我也没去读过，那就不一样了，是真是千姿百态，几百几千行，几百几千个专业都有了。这就充分证明了自己中学时期的那些比较怪异的想法是很可笑很滑稽的。对社会和时政的认识也是一样的。我在高中阶段，我跟同桌啊旁边的同学啊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这什么呢？就是说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有一些同学就笑我们，尤其笑我这个很这个幼稚很搞笑啊，讨论这么无聊的话题，什么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呢？但是我们当时就争的是不亦乐乎，面红耳赤。我有那么一两个同学就说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我呢就偏偏说能够实现。为什么说能够实现呢？因为这个人们呢经过若干年的这个进化和教化，境界提高了就能够实现了。境界提高了是吧，都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吧，非常高尚啊，高大上啊，就会促进这个社会啊一点点向这个我们历史书上所描绘的那个共产主义转变，最终就能实现，这是我的观点。后来经过大学的学习，再经过若干年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经历啊，就一点点发现，当时这个争论确实是我太好笑了，太怎么说，太幼稚了。一直到我30多岁，因为工作嘛，也不是说社会学方面的工作啊，只是一些企业里的一些杂务工作啊，对社会接触相对还是少一点儿，当然也有不少，也有很多啊，也有很多，醒悟的没那么快。我下面把我08年、09年以前我所关注喜欢的文章，收藏的那些文章，我截图啊给大家看一看。不好意思啊，刚刚中断了一下，大家都看到了我那个截图的，那是以前啊，10年前我喜欢读的文章，后面都有我存档的日期。当年我就喜欢这类的文章，什么每日啊，什么用每日能听懂的话，什么用每日能听懂的语言讲话， 或者说美国，请把你的这个裤子拉链拉好啊。再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什么正平朝鲜战争啊，怀念毛泽东的理由啊，都是这些文章，当时看得热血沸腾啊，正能量满满。现在一看，这些文章都是非常可笑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因为之前这个前几年工作呢，主要是这个比较繁忙啊，接触的这个社会学方面的东西也比较少，也很少读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后来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了，借力于互联网，就是知道了很多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重新认识了历史。以前这个认为这个自己的历史啊学的这个什么非常好啊，非常棒，因为高中的时候我是学文科的，是吧？那史地学的是比较优秀，政治呢也比较良好，这样呢对自己啊看世界的眼光和观点非常自信，说我这个历史都可以倒背如流了，是吧？我的历史，我的地理知识呢也是名列前茅，对吧？也就是说天文地理什么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我都知道了，是吧？觉得自己可以了，知识量可以了。实际上呢没过几年啊，一点点就颠覆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自己这个从历史书上学的，或者从那个政治课上学的那个一党专制啊，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些很好啊。哎，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书上说好，我觉得也挺好，确实好。一党专制省的这个政党纷争，是吧？计划经济呢，有计划、有条不紊的去安排这个社会生活、生产，这个避免社会的浪费，是吧？低效，哎，这个挺好，是吧？这个公有制也很好啊，这个有衣同穿，有钱同花，是吧？有饭同吃，有地同耕，这个多好的这个社会啊！这个是大同社会啊，这天堂一样的社会，避免了那些什么社会的一些丑恶、贫穷啊、黑社会啊这些东西啊。当时认为这个教材上说的很好，极力拥护啊。现在呢就是正好反过来了，认为那些啊全是镜花雪月，是吧？水中月，雾中花，全是这些。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就从意念出发，就从人性出发。人性就是自私的，人性有善有恶，我认为恶是善主导地位的，是占绝对地位的。那么怎么可能用几天几夜啊，几年的说教灌输就能改变人的这个本性嘛，人的天性嘛？人的天性是一种动物性，前几天我说过是很难改变的，是亿万年形成的。既然人性是这样，是很难改变的，那么不停地向人灌输那些什么共产主义啊、计划经济啊、什么公有制啊这些思想的人，那么就是非奸即愚，非蠢即坏。这是我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认可。以前少不更事啊，中学以前那个阶段认为自己学了很多东西，是吧？天文地理什么历史什么文学，结果后来上了大学之后一看，那就是一些荒野小路，是吧？自然风景很美，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那些东西都是自然的，都是基础的，是吧？等你从这个丛林里穿出来，走到旷野上之后，你一看啊，豁然开朗，原来还有很多很多你在山里看不到的东西，有几百几千个行业，那个知识门类啊也是五花八门、绚丽多彩的。就说这个时政啊、历史啊， 你重新认识，再认识，是吧？反复的去认识，在对未来的这个思考，再思考，反复思考，那就是无穷无尽的，都不要说其他的了。那这个实证啊，历史对人类发展呢，又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哲学，这个东西是虚的，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古语云“吾生有涯，而学无涯”，也就是说学习没有止境啊。希望大家共同学习。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啊，实际上是让人气馁的，是吧？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亲戚，几乎个个都是脑残，对这个社会啊，对人类啊，简直是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他们只知道自己吃饱穿暖完事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你一说什么呢？他们第一句话就来堵住你的嘴啦！别说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活在当下，这简直就是猪的理想。所以我们呢，有幸思想能够出现了，发生了一些启蒙，是吧？愿意走到一起，希望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啊！这就是我的这个竞选的感言，谢谢大家。现在我就回答一下这个通过学习改变自己、改变国家啊。这个世界上啊，知识是海量的，就是说，可以说浩如烟海，无穷无尽。那么作为一个人，只要这个你有正确的这个人生观吧，不用说别的观，那么呢，那就要不停的学习，包括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说我们那个职业知识啊，还有一些跟我们职业不相关的知识也都要学。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解决这个温饱问题吧。所以说，你从事什么职业，你就应该悟什么职业，那个职业的知识啊，就是所谓的干一行爱一行。这个先解决温饱问题，才能在这个社会上自立。老话说，行行出状元，是吧？把每一行悟透了，都会取得非常这个显著的一个成效吧。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除此之外呢，我认为其他行业的知识也要学，这样对自己也会有帮助，是吧？对自己工作生活都会有帮助。学的东西多了，那么就会对这个社会更有益，自己生活得更好，那自不必然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学的多了，那么就是不会拖累社会啊。不会给社会造成负担呢，或者说，减小对社会的造成的负面影响啊。在中国这个社会，尤其是历史啊、政治啊、哲学啊等这些人文方面的比较虚的方面的那些学科，恰恰是某些人不希望大家去学得太透，看得太明白的这个东西呢，那我们作为个体就应该注意，适当的去补充一下这些方面的知识。如果有兴趣爱好呢，就多学习研究；如果没有兴趣爱好呢，也应该，多动动脑子想一想啊，就是最起码不要让自己糊涂了，不要让自己的三观混乱。现在这个社会上脑残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信息来源比较单一，尤其是历史啊、政治、哲学这些方面的信息非常单一，就一个管道往你脑袋里倒，灌输，结果大家都是这样了，别人灌到我们脑子里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所以都脑残了，是吧？那个稍微清醒一点呢，就是通过自己的领悟啊。后来的学习啊，一点点才会开化一些，才会这个叫觉醒吧。这些知识学得多了， 也是对自己和对这个人类社会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你这些东西如果是混乱的，那么你就是三观混乱，三观混乱，那你个人为人处事啊，跟别人打交道啊，基本上也可能是混乱的。你就好比我们回头看那些红卫兵，现在都年老的红卫兵啊，老红卫兵，他们现在就是这个特性非常明显，他们三观是混乱的。好了，到哪里都是胡搅蛮缠不讲理，到处耍蛮使横，一整就跟你玩命，是吧？当然我不是说这样的就是红卫兵啊，但是红卫兵这样的特性就是多一些，说明什么？就说明这些方面的知识匮乏，被洗脑了，脑残。现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些国民呐、啊，我们如果要生气的时候就骂他猪民，这些人，这些猪民都不太会讲道理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东西还可以，一说到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啊，他们就尤其是不讲理。你一说什么什么什么是对的，哎，他就给你来个这个辩证法，他也不全对，他也有很多错。哎，这个东西你说气不气人？你要反过来也一样，你说那个人是错的，哎，他就非得要说这个人也不全错，有的时候他那个东西做的事情啊，说的话也是对的呀。你这个东西你说这个理怎么讲下去呢？没法讲，就是绕着圈子，你绕一圈又一圈也讲不出什么头脑出来。所以啊，这些东西，不管是实的知识还是虚的知识，都要学，提高自己，也这样呢，每个人都提高了的话，那我们整个社会的人的素质提高了，这个认知能力提高了，那么这个社会也会一点点变得美好了，动荡也会减少了。否则的话，那是一有风吹草动就是红卫兵，那就是义和团，没什么好说的。现在你看一看 QQ 新闻啊，这腾讯新闻后面那些留言，哎，看的真是看的人心惊肉跳啊！看有的呢，气得你啊，真是恨不得就是找到那个人去痛骂他一顿。为什么？你看他们那个留言，那个逻辑性啊，那个知识啊，还有什么一些很多方面，真是。哎呀，那个让人很担心这个社会，一切都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吧，啊，改变自己，一点点改变身边的人，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些网友的观念啊，改变网络上的一些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的改变国家，民主国家自由平等，民主啊。这样的国家不是一朝一夕能建起来的。你看看韩国，韩国的这个到现在是比较民主的社会了，他们从这个韩战之后到现在也六七十年，是一路磕磕绊绊的走过来，并不是一夜之间达到目前这种状态的。改变别人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的时候也尽一点自己的力量吧，就好像大家在群里交流一样。有的时候我在网上呢也会去那个责骂那些脑残，虽然没什么效果，但是呢也三言五语的也去刺激他们一下，引导他们一下，把我的观点写一写。虽然多数的时候可能没被这个腾讯放行，就是没有上墙，有反馈的才知道他有没有上墙，是吧？反馈回来的信息呢，有的是指责骂骂我，有的是支持我，反正是指责骂骂我的多一点吧。因为没办法，腾讯后面很多这个小粉红啊、脑残啊、毛左啊、五毛在里面混，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人可能都离开那个地方了。因为你留言他往往也不通过，是吧？你有少数人留了一些比较有见地的一些话在上面，往往还遭到他们的这个围攻，就很没有意思。所以说， 如果对这个社会性问题没有什么兴趣的话，那也就不能苛求谁。如果对这个社会有一定责任感的话，就应该从小的方面入手，去引导，去教导一些人。当然说教导有点不太恰当，就是影响一些人吧。他们留的言影响到了你，那么你也可以留一些言影响到他，让大家理愈变越明，让大家对这些各种道理看得越来越清楚，这样才好。我刚刚看到志工校长的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回答一下。我对这个题目的了解好像是还不是很深，那么我就简单回答一下吧。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或者某个角度来说，那不是教育，那是洗脑，是吧？别人洗我们的脑，我们被洗脑。后来呢，我们一点点觉醒之后呢，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会可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什么时间有意无意的在进行学习。这个学习呢应该是零零散散了，当然利用好这个时间也会有很多收获了啊。但是不管怎么着，它跟学校的这个学习还是有很大差别。学校学习啊，是我们从小到大这个成长过程中，从这个懵懵懂懂，对世界朦朦胧胧不太了解，到一点点形成这个三观，这个过程就是最有利于学习新思想。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学习的年龄段呢，实际上这个被荒废了很多的时间，就是误入歧途了，可以这么讲。数学啊、物理化学啊，这个影响倒不大。那个社会科学类的，包括语文、政治、历史，甚至地理，什么哲学，就几乎没有什么正规的哲学培训啊，逻辑思维这个几乎都没有。总之，这是对一代一代年轻人的一种摧残，我们就说可以说洗脑。等我们觉醒之后，发现那个教育是不完整的，或者是说有毒的，夹带了某些组织的私货的，那么我们后天呢就要去弥补。发现我们那个受教育权被别人糟蹋了，被别人损害了，那么我们是吧，就要想办法去扭转这个局面，为我们已经过去了，为我们的下一代去争取更多的更好的受教育权。实际上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如果我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意识到我们有这个受到良好这个这价值观是三观正确的这种教育，那么我们还会发现我们还缺失了很多本应该属于我们的权利。那个时候这个国民性啊会一步一步提高，那个大家的脑子会变得聪明起来，眼睛会变得明亮起来，是吧？逻辑思维会严密起来，否则的话，这个国家进步就会，像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一步一步向前挪，说不上哪天才能挪到地方。